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0摄氏度，东北风2级左右，空气质量凉。今天晚间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东北风2级左右，空气质量凉。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点30分，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说装修内容的时间，我们呢来说一说在装修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木门啊。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欧派木门的杨桥先生。杨先生你好。 你好。 嗯，那刚才呢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大家询问的一些问题呢跟大家来聊一聊。有一位听众朋友就在问说，现在木门呢它的价格是参差不齐，那么什么样的木门您觉得就质量基本上可以了，大概在什么样的价格 能在老百姓使用的木门，能使用住的木门，我感觉的价位应该在2000块钱左右。如果是太便宜了，我感觉着这个对你家里的装修，包括使用年限，包括隔音保温这一块，它就达不到这种要求了。 嗯， 因为咱木门的使用周期本来就在10到15年。嗯，你要是买了太次的门，你这个周期达不到，你中间要是再去更换的话，就反而会更麻烦。 嗯，您觉得2000块钱左右， 对， 可能这个门还可以， 还可以。 如果低于的话呢，就造不出好门来，是吧？ 低于的话，反正就感觉着质量上就会达不到咱老百姓消费的那种，就是正常使用的那种标准了。 嗯，那您觉得一个正常使用的门，它的成本就应该在2000块钱左右？ 对， 啊，这里面是不是也有品牌的这种效应在里头？ 应该有。它这种品牌的效应，它主要做的是服务。比方说现在的那个人工啊、服务呀、啊、什么的，都价格都很昂贵，你肯定要把这个服务加进去。你要是没有这个服务了，大家本身把这个门，他就把这个东西就给你做不了好，服务到不了位。 嗯，对，还真是。那刚才咱们说的这些价钱，大家应记住啊，就是2000块钱左右。 对 对, 对, 对, 对、 啊，这个门应该 可以少点，也可以多点， 也可以少点多点， 对对对， 就左右吧。 也不需要买太贵的10000块钱的门，因为这个门呢，使用周期啊，它本来就在10到15年，一装修就换了，就是淘汰掉了，你不可能拿旧门再回来再使， 嗯， 对吧？你要买10000块钱一堂的门也没有必要。 对， 不过土豪可以啊。 对，人家这个有钱可以哈，有钱就任性。但有一些人呢，可能也是就想买几百块钱的门，但这样的门可能还真是用不住，会出问题的。 对，因为你使用周期在那儿，你几百块钱，你前2年可能还可以，后几年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不少的麻烦。 嗯，那像有一些特别便宜的门，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出笼了？那真是说它成本非常低啊，或者说它为了推广它降低利润什么等等等，我觉得并不是那么简单吧。 不是不是，它第一从选材上它用不了那么好的材料。 哎 哎， 第二，它人工那个服务上，它没有去放进那么多成本，所以它的服务就跟不上。 嗯， 从几块他把这个钱省下来了，并不见得说是你买了便宜的东西，是你落下便宜了，反而你要是后期去更换的话，反而你会多花钱。 对，所以并不是说这个便宜还好货啊，这个 不存在的， 真的不存在。你说我这个东西特别便宜，然后东西各方面质量又特别好，这是很难达到的， 很难做到的，很难做到的。 啊、除非真有时候有促销。 哎对， 或者说老款，或者什么清仓啊等等的，可能会 木门行业很少存在这种现象，因为木门是定制产品， 对、 啊，不是说，把这个东西做好搁这儿来卖，都是上你家量尺选，自己选好颜色，选好款型去给你定做去，不存在着库存这一说。 没错，所以呢，您这个提醒特别必要哈。所以有一些呢，就是过于便宜的木门呐，并不是说呢，它真的是做出了又便宜又好的门啊，而是呢，它里边肯定有玄机。 对 啊，那您觉得如果要是不好的门，它会出什么问题呢？ 会出很多问题。第一，它不环保；第二，隔音效果差。现在大家都在推静音门，是为了什么呢？就为了，门本身就是关上门以后隔出自己的一个空间来，它达不到静音效果。你在卧室里待着，客厅里说话，你都听得清清楚楚的，达不到隔音的效果。保温，这一块也达不到。 嗯，那它这种静音门呐、啊，是用了什么样的工艺达到这种效果的？ 静音就是它中间这个门的那个装安装特别严实，特别好，就是它不会往外透音，门的那个内部所用的材料特别好，然后安装又特别那个严美，没有缝隙啊什么的，这就达到了一种静音，并且开关的时候它也不会有那种嘎叽嘎叽的那种声音。所以就起到了静音嘛，就是没有声音， 没有声。 对对对对对， 嗯，就它选料也好， 对， 制作工艺呢又非常的精良， 对， 严丝合缝， 制作工艺特别好 啊、 嗯， 就不能有一点点空隙的， 对 啊， 声音是可以透过去的， 对， 有的话。 那现在比如说像这种静音门的话呢，这个挺贵的吧？ 嗯，还行吧，现在一般的市场老百姓都能接受的价位，2000块钱左右的都可以达到这种静音的效果。 嗯，它这个静音是说，比如说我生产的所有门我都向这个消费者承诺说它是静音的，还是说专门有这么一款静音门呢？ 反正您只要是做得好的这种那个门，做得好的这种产品，一般的都能达到静音的效果，包括使用的、 对 配件、五金件、锁啊、合页啊这些东西都达到标准，就都可以静音的。 嗯， 不是说专门是有一款静音门，并不是那样的。 对，所以呢，这个要弄清楚哈。 对对对对， 说我要买静音门，其实呢，好的品牌、好的门，它都能达到静音的效果的啊。那另外呢，有些朋友在问，就说一汤门都包括什么？其实关于这个，我是不止一次的说过了啊。总是在问，您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就一汤门都包括什么？ 给大家说一个比较好理解的，这个一汤门包括什么呀？就是说，他给你装，我们给你装好了以后，你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你不用再去添别的东西了。包括门，门套，包括锁，包括合页，就是所有的东西都给你配齐了，这才叫完整的一汤门。 哦，太棒了！就是说安上以后什么都不用管了，就正常使用就行了。 正常使用了，这叫有完整的。 哎，但是确实有一些品牌吧，它就是当时看起来呢，它报价挺便宜的，但是呢，这也没有那也没有，有这样的事儿吧？ 有，那是市场上就是所说的以前所说的那种小品牌， 小品牌， 他为了竞争市场，把这个提前跟你说这个价格特别低，但是后来给你增项啊，没有这个让你花钱，没有那个让你花钱， 对， 但是这都是不对的。 嗯，他现在这样的小企业可能也都淘汰了，没错啊， 因为他们没有生存的空间了。 但是这个门套的话，是不是它的这个宽窄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你要是跟他不一样，那就要加钱是吧？门套。 嗯，那你就得看现在的价钱的特别少了，因为现在的房子建的都特别标准了。 嗯， 它不像原先那种时候，建的房子高的高，矮的矮，宽的宽，窄的窄。现在因为楼房都已经逐步的也在标准化了，基本上加钱的项目也特别少了。 都是一个标准的尺寸。 对对对对对对，大差不多的尺寸。 哦，好的。另外还有呢，就是说咱们用的一些五金件，比如说这个荷叶呀、然后把手啊、门吸啊等等，像这些都包括在一堂门里边，是吧？ 对 啊、那现在咱们安装的话，一般这个比如说安装门，这个荷叶是用两个荷叶呢，还是三个荷叶？ 一般都是用三个荷叶。 对，三个荷叶呢是近几年才开始用的一种工艺哈。 对对 对, 对, 对, 对、 为什么这么用呢？ 因为还是为了牢固，为了牢固，为了使门使用起来特别好用。 嗯 啊。 另外 加固 也能够更长久耐用一点、 更长久耐，因为门的使用周期长。 对，另外我发现这个荷叶呀，它这个质量好坏啊，真的也有讲头 啊，十分关键一个， 十分关键哈。 对对对， 现在咱们比如说一些大品牌用的荷叶都是什么荷叶？ 都是自己工厂配的荷叶，怕外面买的那些东西啊不行，影响门的质量、 有的那个好的荷叶都是那种铜的。 嗯，对对对对，什么样的都有 啊、像有一些看着挺好的，但是那个茶叶。那个荷叶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怎么一好家伙，那个门啪掉了， 对对对对， 最后它就断了荷叶。 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那都是用什么做的？ 那都是原先那种小厂子的，但是现在也马上也都淘汰完了。 还真是。另外关于这个门哈，这个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点什么？需要保养吗？ 需要呀。 啊，比如说怎么保养？ 你得经常的看看它哪儿螺丝啊，是不是松动呀，或者是，把手活动呀，荷叶那个缺不缺油呀，你都得看呀。时间长了，一年两年不用保养，三年五年肯定你得需要保养。大家说，边用边观察它，用平常没事的看一下它，看用不用，就是用不用人为的去给它保养一下，还是有必要的。 还是要经常观察一下这门到底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 我发现这门呐，有时候它这个门框什么这些呢，可能还不容易坏，就是它那把手， 对， 特别容易坏， 因为它是天天你在使用的那个东西， 对， 你天天在使用 消耗。 对，消耗品。 像它这个把手的话呢，一般比如说这一堂门当中啊，厂家就给你固定啊配套给你用这个。如果假如说我觉得这个不太好，我想用更好的或怎么样，也可以提出要求，但是呢也可以加钱什么的，是吧？ 可以，这个东西都是现在人们越来越那个，我们商家对消费者越来越人性化，就是可以给你定制，你想要什么样的东西。当时你可以选，选完了以后可以给你配这种东西。 好的， 根据客户的不同的要求。 就个性化服务。 个性化服务。 所以这点上呢，一般好的品牌啊都是能够做到的啊。但是也有些人说这个所谓的大的品牌呢，有点这个店大欺客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呢是一个大品牌，然后你一个小消费者跟他提什么的话呢，好像就不如那种中等的那样的品牌那么在意消费者的声音，会这样吗？ 不会不会，现在大家都是在尊重消费者，说句那个白话，就是大家在争抢消费者。不会说拿 争抢消费者。 哎，对对对，不会拿自己的客户往外推，都是做那个无限的服务。把服务做得更好 来吸引客户， 对对对对对 啊，所以这点大家不用担心啊。但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大的这种品牌，大家确实呢，对它还是比较这个看重的哈。然后呢，到一些旺季的时候呢，好多人都追着这些品牌，最后造成这个萝卜多了不洗泥。比如说，因为它是定制嘛，造成时间长啊等等，会有这样情况吗？ 一般大的品牌都不会，因为他们生产厂家有那个保障，有后盾。小的品牌就不会了，小的品牌他们就是生产，这儿不达标，那儿不达标。有关部门过来一查，他就没法生产了，所以就造成了这种延误工期啊，或者是交不上货呀这种现象。 之所以它是大的品牌、知名品牌，就证明呢，它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和保障的啊，所以这 它才能成为品牌。 对，才能成为品牌。有人说，这个品牌就是品质的保障嘛。 对对对对。 啊，好，那下面呢，咱们再说一说这个关于门方面的一些比较专业的方面的一些知识哈。比如说原来咱们提到过，就是门呢它是分有实木门啊、实木复合门啊，还有什么免漆门、什么生态门，还有一种门叫什么磨压门，还是叫什么门？ 这个门它跟 别的东西一样，它会起很多很多名字，只不过是代表一个类型的东西。 嗯、 门也有很多类型， 嗯、 啊，很多很多。 大概主流的几个类型呢？ 主流的就是实木门、实木复合门和免漆门、生态门。主流就这几种、 哦、就这么几种、 嗯、主流就这么几种、 啊、我怎么记得原来有一种啊，它好像不是木质的，但是呢它的成本造价是比较低的，尤其有一些那个想出租房子啊，它会用那样的门哈、啊，就是这么一磨压就出来一个门，它真的是几百块钱就能够买一个。 那种东西的咱消费者，真正的消费者是不会选的，它那个它使用的周期就在一两年。你像出租房那个现在逐渐也都不再选，因为他出租房他要是考虑着出租一年两年他就不用了还可以，如果是三年五年他还要更换，反而成本没有降低。 嗯，好的，那既然那样的话呢，现在咱们基本上就是 实木门、实木复合门 啊，还有免漆门、生态门， 对 啊，这么四大类 主打市场。对 嗯嗯、那实际上呢，像这些门，刚才呢你也提到了这个免漆门哈，这个相对也比较的环保。免漆门顾名思义它就是不用漆， 对 啊，它不用漆的话它怎么能够表就是使它的这个外表啊看起来能够更漂亮更光滑，它是采取什么办法呢？ 一种新型材料的代替，就是不用油漆的另外一种材料，这是材质不同。 材质不同，但是它是环保的。 对。 嗯，好的。那实际上呢，刚才还有人在问，说我在装修当中，关于门这一块，我什么时间段就开始考虑？应该 从你开始装修开始，就应该先把门考虑进去，因为门它不是说专门对着一个门的色颜色，包括、那个方案来决定的。门不是说专门考虑门，得根据你全屋的装修、全屋的风格来定制你木门的风格，还是简约，还是中式，还是欧式。从你开始装修的时候，这个方案里边就应该把门考虑进去。 嗯，还真是，因为它门是什么样的，跟它这个风格是息息相关的。 对 啊，你想装修什么风格，那这门就要什么样的。 对，你是简约风格，你全屋是简约风格，你不可能买一个欧式的门装进去，那就有反差了。 对，就不伦不类了。 不伦不类了、 嗯。好，那我倒是考虑了，但是我在装修什么阶段就开始让门厂家来给我什么测量啊，怎么安装啊等等，这到什么阶段才完成？ 木门应该在你的瓦工师傅进厂，最瓦工师傅进厂以后就得去测量门，因为门制作周期，也有到一到两个月，所以说你定门太晚了，你的门会那个耽误你装修的工期。 嗯， 就是瓦工师傅一进厂，有了那个地平线以后，就可以测量门了。 哦，测量几次？ 一次。 测量一次就完了， 对， 不用再回齿什么的， 不用再回齿 啊。那么大概在什么时候安装门合适呢？ 应该在你全屋的东西都安完了，门是最后安，安完门进家具，这是最合适的一个时间段。因为门装完了以后，别的东西进厂，他怕把你的门磕碰碰坏了，因为什么东西他都会从你门那儿走。很多别的干别的装修的那种师傅啊，他有时候万一不小心把你的门碰坏了，你是不是很心疼啊？ 对，那您的意思就是门在最后一道工序， 对， 在 装完门就进，可以进家具了。 哦，那您把我另外一个问题也回答了，因为有的时候呢，安地板的和安门的这俩师傅有时候经常会有点拧巴哈。安地板的老认为呢，就是说，他是最后一道工序。啊，当然安门的有人也说我是最后一道工序。那么从更加科学合理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安地板和安门哪个前哪个在后更加的合适一些呢？ 我感觉着应该还是先安木地板再安门更合适一些。 嗯， 因为什么呀，你装完木地板以后再装门呐，你这个那个它那个门和木地板的那个衔接的那个地方就会衔接的特别好一些。 嗯， 如果先装完门再装木地板的话，它那个门和木地板衔接的那个地方，它有的地方它就会衔接不好。 另外门安完了以后再去装地板的话呢，它有时候装总是没有东西的情况下装那么舒服哈。 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本质性的问题哈。 对对对对， 就是大家呢怎么 就是一个工艺衔接的事， 怎么衔接， 谁早谁后都可以的，可以，但是就是让师傅们把这个衔接的问题做好就可以。 嗯，那实际上现在装修哈，如果要是定制一趟门的话，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嗯，现在的制作周期一般都在35天左右吧。 哦， 一个多月 。 对，一个多月。木门一般都在35天左右。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您家里装修的话，一定要把这时间算计好。 对。 啊，别到时候这个整个都装修完了就等着这门上，这也挺着急的。 对对对对，所以说要提前定制，门是个定制的东西，提前做，提前量尺，提前做。 虽然说现在这个门呢它是属于定制哈，但是像刚才你也说，就现在这个房子呢就是盖得越来越规矩了，它基本上这个门高门宽什么都差不多，那还量什么呀？ 它还是会有差异的， 还有 会有差异的。 哦，所以这个门一定要定制是吧？ 对，一定要定制。 嗯， 因为还有你定制你这个你自己喜欢的款式，自己喜欢的颜色。 对，但如果假如说它这个门跟正常的门差的太多的话，是不是也有钱方面的不同啊？ 肯定会有啊，人家别人家门是2米1高，你家门是2米6高，那肯定会厂家肯定会向你多收取费用的。 嗯， 要像有的写字楼办公室它那种门就特别高，都达到2米6、2米5左右的，它为了那个高大气派嘛，所以说价格也会更昂贵。但是咱真正的老百姓家庭不会有这种东西。 嗯，好的。另外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哈，说这个门呢他想做一个推拉门，他说您给说一下用什么样的质地推拉门会更好，而且呢更加的隔音。 推拉门这种东西啊，反正是隔音效果肯定会不如咱这种正常的门好一些。 对， 一般推拉门都不会采用在卧室这种地方，一般像厨房有的那种厨房门口比较大的那个做推拉门，它倒也不怕，不存在着隔音这个问题。 其实原来推拉门好多都是用木制作哈。 对对对对对。 啊，那现在呢材料就多 了。也是都是跟只是制作工艺安装工制作工艺不一样，还是材质还都是一样的。 嗯 啊，所有什么材质的都可以做推拉门。 对 啊， 当然的什么塑钢啊什么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啊，但是要漂亮的话，我觉得还是木质的推拉门更漂亮哈。 啊，比较淳朴。嗯， 对， 对， 嗯，有一种就返璞归真的感觉吧。 对 啊，比较温馨的那样的推拉门我也挺喜欢，但是说句真心话，它的隔音呐、啊、隔温呐、啊、什么效果确实没有一般的门要好。 对， 那现在呢大家都在追求智能化啊，因为智能化呢确实让人们的生活呢可能更加的舒适一些啊。现在这个门方面的智能化表现在哪些方面？ 方便，大家使用着很方便了。你上班去不在家，有客人来了都可以给你开门。 嗯， 这就显得就很高端了，很 遥控啊， 遥控 了，开门。 对对对对对对。 嗯，还有些这个什么刷脸的 ，刷指纹的。 嗯嗯 啊，大家都已经进入到老百姓家庭了，这种东西大家都已经在熟悉，这种东西已经在用了。 嗯，所以这个门的智能化也是一个趋势了。 对， 嗯，但是最传统的木门，最传统的这种门的式样，现在还是最受欢迎的。 对，现在也是根据各个消费者的需求吧，各个消费者看你选什么样的装修风格，跟进什么门，因为装修风格在变，所以门也得追上这个装修风格，再逐渐的在改变，自身的这个形状呀、款式呀、颜色呀，都在多样化。 嗯，而且现在智能化的门呢可能更多的体现在这个防盗门， 对， 这个类型的门上可能更多一些哈。 对对对对。 一般家里边的那种传统门的话呢可能现在还没有特别的体现， 也已经在跟进，已经在， 比如说呢， 比如说做成柜子式的门。门一个门不再单单让它当门使用，还可以放一些东西啊，有的把它做成艺术性的门，当做一件艺术品展现出来，都有现在。 哦，啊，就是一砖多能。 对， 哎，就是能够提高你屋子里边的这种使用的面积。 对 啊，使用率哈，比如看似是一个门，但是呢它可能是一个柜子，又能够装东西，同时呢还能够做门来用哈。 对， 还真是，这个思路其实挺好的。有时候在家里边啊，各种门特别多的，但是这个门呢，它只要有门，你什么都搁不了啊，那个地方吧就等于就没用了，就浪费。 你还记得小时候的年夜饭吗？热闹欢腾，孩子们在外边放鞭炮，大人们聊天，厨房里忙着准备年夜饭。 是啊，我小的时候呢，春节不仅意味着有新的衣服穿和压岁钱啊，而且意味着许多在餐桌上平常看不到的美味佳肴都可以在春节那天来品尝。 全家相聚举杯畅谈的时刻不会少，现在烧一顿饭可费劲儿了。 所以啊，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呢会选择去外面预订年夜饭。今年呢，我们让您在家吃，最有感觉的吃，吃到的口感完全不比饭店差。 嗯， 而且呢是可以与星级酒店的品质相媲美的。 对， 听好了，海天盛宴团圆饭火热开售，一桌12道经典美食，汇聚了天上地下海里的山珍海味， 嗯， 全都是来自于名厨。